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偏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3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房产在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的房产当中的一些问题的集锦。那为此呢，还是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大搜家的选房师朱小晨。那小晨你好。 大家好。 嗯，那今天呢，这个小晨呢也是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大家各种遗留的一些问题啊。 嗯， 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疑问，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去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也是经常会看到除了节目时间之外哈，你比如说今天有10点多哈，包括昨天晚上有晚上10点的，还有晚上9点多7点多的，在我们公众号给我们留言的朋友哈，我们都看到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我们当时没有及时的回复您呢，您不要着急，反正是我们看到了以后基本上吧，这个每天我们都会有浏览一遍，就是其他的时间， 嗯， 然后能回复的呢会及时的给大家来进行回复。有些问题能解决的我们也是在公众号上就直接解决了，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会拿到节目当中，也就是第二天的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进行回答哈。 嗯， 这样我们一上来呢还是先解决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今天上午10点多的一位朋友叫运随心转，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啊，就是他在海淀呢有买共有产权房的这个资格啊，就也就是户口工作其实都在海淀， 嗯， 但是呢他说问一下想去其他区申请可不可以。 是这样的，他只要有共有产权房的申请资格，这个是不限区域的，也就是说你可以在别的区也可以申请。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如果你在当地的区有当地区的社保还有户口，是有优先级别的申购资格的。 嗯， 这位朋友呢，他有海淀的优先级别申购资格，但是呢，他又想去别的区买，很有可能就让这种情况就是。他可以买可以申请，但是可能申请不上，也就是说排名往后，不是这种优先配售的家庭，所以嗯，不建议他去别的区，尤其是那种热点的区域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因为很有可能这些热点区域优先配售家庭都还没有满足呢，那他这个作为不是优先配售家庭肯定就 摇号就排在后面了，可能就买不了了。那海淀呢，海淀的共有产权房确实它这个条件也好，它的配套也好，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它其实可以在海淀本区去申请这个共有产权房。 所以也就是说啊，您可以买，但是呢您在别的区很有可能是买不到，因为你想在本区的这个申请排队可能都不一定能完全能买得到、 是 对吧。所以说你就像这个外区的，或者说这个您工作户口都不在海淀的，那您去申请一个别的，那确实是有点困难。 我们现在再可以强调一下，就是什么人能买这个共有产权房，也就是说共有产权房的申购资格。那首先呢，他要具有这个完全的民事能力。第二，申请单身家庭申请的申请人应年满30岁，也就是说年满30，如果他是单身的状况，要年满30周岁才可以申请。第三个呢，申请家庭符合本市的住房限购条件，也就是说要符合北京市的限购条件。第四，家庭成员呢在京名下均无住房，也就是说您和您家庭的成员，这个家庭成员指的是夫妻两个人，和加上一个未满十加上一个孩子未满18岁的孩子，这算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呢在京名下没有住房，这就是申请共有产权房的一个条件。那优先配售家庭是什么样的啊？首先是在项目区户籍，也就是说如果是海淀的共有产权房，那如果您是海淀的户籍，这个是项目区户籍。第二呢，在本区工作的其他区户籍的无房家庭，也就是说呢，您要不就是有本区的户口，要不就是说您在本区工作，并且呢没有房子。还有就是符合限购条件在项目区工作的非京籍的无房家庭，这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新北京人家庭。那共有产权房呢会有至少30%的房源分配给这种新北京人家庭。也就是说符合限购条件并且呢在项目区工作的非京籍的无房家庭。非京籍的无房家庭，那非京籍的家庭申购呢还需要满足几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在京有稳定的就业，第二个是家庭成员在京均无住房，在京也没有购房的记录，且没有享受过保障性政策性的住房，还有就是办理居住证，并且呢在京连续缴纳社保或者个税满60个月，这是共有产权房的申请条件，还有优先配售家庭的条件，大家可以再仔细的了解一下。 然后另外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说在本区申请了一处，然后还没有摇号出结果，可不可以同时申请其他的一些楼盘？ 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有身边还有很多购房人啊，他是说有这个条件申请，但是呢他怕我申请单一的一个项目自己的摇号靠后，所以说我可能这一个区有几个项目同时申请，这是可以的。 所以呢这两个问题给您回答完了哈。如果说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公众号呢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大家可以直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找到我们。还有一个呢，如果大家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大家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那因为今天呢这个编辑呢没在啊，有点其他的事情，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啊想报名参加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的方式来进行留言报名就可以了。同样还是我们的安居好声音啊，安居好声音。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个问题啊，我们这边这个小竹问一个问题，说最近啊看中了一套房子，开发商说呢有赠送面积，他就想知道这个赠送面积有什么猫腻没有，应该注意点什么。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吧，有的地方他那个赠送他应该是可能在图上给你画出来了，就是他那个房本图上，有的可能他其实是没有画的。 对，而且还有的开发商把这个赠送面积作为一个亮点去跟购房人去 说， 去推销去说。这位小竹这位朋友其实他是相对来说比较谨慎的啊，并没有说因为这个赠送面积然后就冲昏了头脑，然后还问一下咱们说有没有里边有没有猫腻儿。那其实赠送面积是分几种的呀，有一种是一层的入户花园，这个也是比较普遍的，就是说如果是购买这种一层的房子，那有的开发商呢就会说我赠送你一个小花园，那实 际上呢，这个一层的入户花园其实有的情况是属于业主的共有面积的，但是呢开发商就拿这个就说是赠送的面积给这个购房人，而且这个购房者的这个购房咱们这个房屋的产权证上也不会登记这个入户花园的测绘面积，但是呢开发商在出售的时候呢，同样是这种一层的房子，如果是带有这种入户花园的话，那价格呢肯定就比这个没有带入户花园的要高。什么情况呢？也就是说如果这个赠送面积是一层的入户花园，您一定要去问一下开发商这个入户花园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算到这个最后的房本里，这是不同情况不同的分析啊。这是入户花园。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地下室。那地下室我们都知道顾名思义啊，它是这个位于咱们这个地平面以下的这种建筑空间，那根据国家规定啊，地下室半地下室，那按照结构外围的水平面积来计算啊，如果这个地下室的层高达到了两米二或者是两米二以上，那在计算面积的时候呢应算全面积，那如果这个层高在两米二以下应算这个二分之一的面积。什么意思呢？通俗一下解释啊，如果说呢开发商赠送的这个地下室的层高小于两米二，实际上就是相当于送了咱们购房人一半的面积，也就是说他可能跟咱们购房人说是赠送一个地下室，其实很有可能如果是送的这个地下室的层高小于两米二，其实比如这地下室四十平的，相当于送了您二十平，并不是四十平的面积，这是地下室。嗯， 所以我就说刚才说的一个是入户花园、嗯、 对 花园的时候你要看这个测绘的这个东西有没有在你的房本里面， 是的， 对吧、 嗯、 如果不在的话有可能就属于共同的这个面积，就比较的危险一点、 嗯、公共面积共有面积。 第二刚才咱说的是地下室啊、 嗯、 在这儿总结一下，地下室的话呢可能也是要看，确实是要看， 对 它不是一个完全规定说怎样、 嗯、 就像之前有听众朋友问啊，就是说外地也好或者说北京有的地方也好、 嗯、 就确实有说，而且有的还不是赠送，需要你买、 嗯、啊。对。 然后他买的时候，他说这不是买产权吗？可是有的买的他是使用权，所以真的要看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种形式。 是的，一定要问清楚了。这个是两种情况， 嗯、 还有一种情况呢是露台。 嗯， 这种情况也非常常见啊，也是根据国家的规定啊，这种像这种露台啊，甚至说露天泳池啊、花架，然后屋顶的水箱或者是一些装饰性的结构，那不计入建筑面积的，这是国家明确规定的。那所以呢露台本来就不会算到这种建筑面积里去，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啊，关于露台的所属权问题，其实要我们买房之前要去跟开发商明确的去了解。那如果这个露台呢是在房屋的公共区内，那这个产权呢其实是属于全体的业主共有的，住户不能单独使用。那如果露台呢处于一个自己就是自己房屋相连的这样一个独立空间呢，而其他的业主无法使用的时候啊，那么开发商可以将这个露台指定，把这个使用权指定给唯一的业主。所以说在买房之前，我们购房者一定要弄清楚这个露台的所有权的问题。嗯，然后是这个半封闭的阳台，这个在北京也比较常见啊，半封闭的阳台。那室外阳台呢指的是咱们这个建筑主体以外的阳台，根据咱们国家的规定啊，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阳台在主体结构内的话，那么它的就应该算全面积的。如果这个阳台呢在主体结构外，就应该啊按照其结构这个底板水平投影面积计算的二分之一的面积。所以呢这个半封闭的阳台其实它是跟地下室是一个道理。 嗯， 如果开发商送的这个是主体结构外的阳台，其实也就是送了您一半的面积，并不是全部的面积。那另一半的面积呢是计入到您房屋建筑面积中去的。所以说您在买房的时候，如果开发商跟您说我送您一个阳台，您一定要问他，我这个阳台比如是八平的，那你是送我八平还是送我四平，这个非常重要。 嗯， 不是说开发商跟您说送您一个阳台，可能这阳台就全送给您了。 嗯 很多数情况下只是送您阳台的一半的面积、 嗯、 一半的面积。嗯，所以说就这么几类的情况啊，这是赠送的这种情况。那我们在买这种带赠送面积的房屋时候，需要我们购房人要注意什么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啊，就是看这个赠送面积是否 包括在产权之中。大多数情况啊，赠送面积是不包括这个建筑面积之内的。所以说这就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您最后办完这个房产证，您把房产证拿到手上，赠送面积并没有显示在这个房产证里，也就是说没有产权。那购房者呢，只有使用权。如果啊，购房者在拆迁或者是发生这个房产纠纷的情况下，这些面积是不受保护的。这是不受保护的，也就是说，咱们往长远了看啊，以后这个房子可能涉及一个拆迁问题，那我这房子本身100平米，它其实房本呢就是80平米，20平米都是赠送的，那拆迁的话，这20平米是不给您算到赔偿的这个面积之中的，所以说这个要咱们一定要注意一下。还有呢，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赠送面积啊，也不一定都是这种免费的午餐。看一下采光跟通风条件是否牺牲了，什么意思啊？一般来说呢，开发商在这个飘窗或者是阳台上赠送的面积最大，这种情况也是最多的。那如果是小阳台或者小飘窗这种啊，基本上对咱们室内的照明啊跟通风是没有影响的。但如果外地的比较多啊，如果这个开发商赠送您的这个阳台或者飘窗特别大，而且还跟您说可以改成这个书房或者卧室，那就要注意了，因为一旦把这个改装成书房或者卧室，势必会影响到您别的房间使用的这种情况，比如遮挡阳光、不通风，这种情况都是很常见的。那如果购房者啊，一些赠送面积啊，比如这种入户花园这种情况啊，往往存在着看起来赠送了您个花园，其实往往存在着这个花园的朝向并不好。如果是您是一个园艺爱好者啊，我们都知道，园艺爱好者他这个植物要向阳，要冲光的，但是赠送的您呢，这个面积往往是背阴的，光线比较晦暗，或者是说呢，狭窄不太好用，装修麻烦，然后容易飘雨啊、受潮这种情况，那么您赠送的这个面积其实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到您的手中往往还涉及一个要花很多的精力啊、金钱去装修、去改造，那就其实是一个得不偿失的状态。还有就是刚才我说的啊，就是成本的一个预估。如果赠送您这个面积，它后期的改造成本非常高，那您就要想想，赠送这个面积真的适合自己吗？ 值不值当的？ 对呀，值不值当的呀？所以说这些都是问题，大家一定要非常的去做综合的一个考虑。 反正啊，就是因为这个赠送的一些面积，大家一听觉得哎还挺好的，是吧？ 对，不要被这个赠送的面积冲昏了头脑。 没错啊，而且呢，有的时候之前也确实碰到过，因为赠送的一些面积造成的一些纠纷啊，所以在这儿呢，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们是危言耸听，有的时候呢多注意一点没有什么坏处啊。 是的， 大家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啊，希望你们专家从头到尾的帮您去看看房啊，包括像质量的一些监督啊等等，都可以给我们来打电话，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因为马上这不是七月份了嘛，这个叫七月底了，马上八月份了啊，一般情况下九月份装修的比较多，那九月份装修的朋友呢有可能现在就要开始了，因为前面之前的这个设计啊等等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最好打出一个月的时间吧。 是的， 再加上您再去选择一些装修公司啊，再选择一些主材呀，很多都需要提前去看的。所以呢，如果九月份想装修的朋友，那现在可能就需要给我们打电话了啊。然后呢，该去帮您去看的，帮您去看的，包括设计之前，我们先帮您出出主意之类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您可以一个是拨打电话。85013710，另外一个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来进行报名。好，我们下面再看下一个问题。老李的一个问题说，我和我爱人都退休了，住在二环，但是房子太小，想改善一下居住环境，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最近呢也是一直在看，有个问题比较纠结啊，就是城里面的这个二手房确实太贵了，说如果换个大的，这个投入的实在有点多。城外的房子呢有的还行，但是我们住城里啊很多年了，就是可能比较习惯吧，我觉得可能搬到城外不方便，说能给点这种建议吗？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很多购房人那个心中的一个围城的问题吧，就是城内的人想搬出来，城外的人呢又想搬进去。那到底我们在选房的时候，到底是城内还是城外好呢？其实是不同的家庭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具体的分析。那一个是偏远不能说偏远啊，就是城外的一些新房，那虽然远一些，但是 新房，然后呢另外一边呢是市区的这种老旧房，虽然老旧或者是老破小，但是它在市区享受这些优质的配套。那这个问题呢看上去就挺矛盾的，但是呢对于咱们购房者来说啊，最完美的情况是什么？如果有能力购买市区的次新房，那就是最好的情况啊。但是呢我们常常说在买房问题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那首先呢第一要考虑的就是经济问题，那毕竟市区的新房要远远或者是次新房远远高于咱们城外的新房，那价钱摆在那儿呢。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其实很多人就跟咱们这位朋友一样有的这样的一个困扰，我们不妨来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下啊。那市区的房子有什么样的优势啊，其实都明摆在那儿。第一肯定是成熟的配套，那衣食住行那市区发展的都已经非常的成熟了，包括教育啊医疗啊都是那个咱们说这个城外无法比拟的。第二个呢就是交通这块，那交通市区现在就是出门就有地铁，然后楼下恨不得公交车就很多很多条，四面八达哪儿都能去，那交通的各种便利啊购物上班上学都很方便。还有一个就是现房，那市区可能要买肯定就是二手房了呀，二手房就涉及一个我什么都摆在眼前我就可以看， 对，到底喜不喜欢是吧， 对啊，交完钱我就可以即买即住。还有一个就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它后续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说它市区的房子势必它要比城外的一些房子要保值的问题要强 一些， 对，租金也高。那市区老房子其实它还是有一些劣势，并且它的劣势还是很明显的。那比如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新房少，那很多人可能就买不起新房。那老房呢可能它的老房又涉及一个室内的布局啊装修啊，那可能就是比较年代比较老，它就没有一个装修设计的这样一个概念。那我们北京而言啊，好多这种老房子几乎就没有厅的概念，就是一进门可能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厅，那可能它的卧室比较大，那在我们实际的居住运用过程之中呢可能很不方便。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房龄比较大了，这个都是大家显而易见的。那购买这个老房子还要注意一个产权年限的问题，那如果是这种七八十年代的这种房子，那有些产权可能就剩三四十年了，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要考虑进去的。那城外的房子呢，城外房子它的优势也是挺明显的，就咱们这位朋友老李而言，他首先他把城内的房子卖掉去换一个城外的一个次新房，是经济能力是绰绰有余的，并且他完全可以得到他这个改善需求，可以满足他改善的需求，他完全就可以买一个非常舒服住着很舒服的。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城外的房子啊，那个相对市区啊相对空旷没有那么密集，那对于就比如这个绿化率高啊，视野好，也人也少，相对来说比较安静。那城外的房子呢多为这种低密的住宅，比如楼间距大，通风啊日照啊都比市区强，那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我搬出城外来说我住着就比市区来说住着舒服，然后平常遛弯逛公园啊也觉得很方便。但是呢不方便的地儿呢也是有的，就比如什么呀，交通，那势必来说我可能我要去城内去购物或者说城内去看病，如果您在城外买的这个房子不是临铁的，势必必须要去开车，这个是非常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城外这个房子周边的商业配套不是很好的话，那我们平常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可以满足，但是如果我想真正想去逛街约朋友喝个咖啡什么的确实是不方便，这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就这位老李这位朋友而言呢，您要具体要分析一下自己的情况，他呢是跟他的爱人都退休了，那肯定就没有学区的这种需求了。没有学区那就是有没有医疗的这种需求啊，是不是要常去看常去医院，或者是说有这种医疗的这种需求。还有就是在配套方面有没有自己的 真正的比较切实的这种需求。嗯、 其实我觉得可以给他提一个简单的这个建议啊，就是咱也不用再说这个城里和城外那些东西，大家其实也都差不多明白。 嗯， 我觉得因为他住在二环，我觉得你可以找一稍微折中一点的，你比如说你可以搬到四环或者是五环，因为这个时候他四五环的房子怎么说，说实话都比二环的房子要新很多，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四五环现在你看地铁也很方便、很发达，就是哪怕比如说你想上医院，因为可能有些四五环的医院不是很好嘛，那老了以后呢，可能需要去医院的话，坐地铁也很方便啊，就基本上就到了。再加上现在四五环周边的配套都很不错，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样的话，不如换一个这种四五环的这种房子，相对来说呢，价格也没有那么高，然后呢，再一个也能满足你说改善的一种需求，倒是不一定非得住在郊区去啊， 怕自己住不习惯，就稍微往远换一点儿。 对，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这个节目啊，下半段的节目，我们一会儿呢马上回来。 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攥着我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额头，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那在这种背景下呢，房企的销售业绩比较亮眼。那截止目前呢，公布前六个月的销售业绩，有31家房企销售总额都达到了这个25031亿元，那同比去年呢同期上涨了36.2%。那其中呢有3家房企的半年啊都突破了3000亿元。 嗯， 所以说这个数字还是比较积极的。 对，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反正不管是看什么样的一些数据吧， 嗯， 大家还是要看一个长期的一个市场。 是的， 啊，就是因为有些数据它可能只是代表一段时间的一个， 并且这是全国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呢就是大家呢有时候听到一些不好的呢也不要着急，是吧？听到些好的也不 紧张，嗯， 对，也不能说是一下子就得意忘形，然后就赶紧去干什么去， 嗯， 啊，所以还是要有点这种谨慎的心理啊。来看第二条信息，大多数购房人呢，在确定买房预算之后呢，率先面临的问题就是选择新房还是二手房。那此前受到楼市供应结构的影响呢，北京楼市低总价新房的供应量也是持续是这种低位运行。那手持500到600万元的预算，购房人在新房市场选择其实并不多。那近期呢，大批的限净房集中入市，那限房价、净地价的这样一个政策出台呢，让出让的一些这种部分地块也是即将这个入市销售，其中也不乏有这种低总价、高品质的一些中小户型产品。 嗯， 那500到600万的预算，除了城区的老旧小区啊，目前市场上能买到什么样的一些新房啊？购房者应该怎么去选择？ 嗯，刚才我们说了全国的一个情况下，然后我们现在说一下北京的情况啊。那今年的上半年呢，北京的这个新房新增供应降至了一个历史的低位。那大量的置业需求啊涌向了二手房的市场，也就是说购房人想买新房但是无房可买，那只能去选择二手房。那今年的上半年呢，北京全市这个二手住宅的网签量啊达到了一个76000多套，那环比去年下半年增长了 57.6%， 也就是说增长了一半以上。那同比去年的上半年呢下降了 10.9%， 那半年走势上结束了一个2017年的两连降，那走出了半年不足50000套的这样的一个低谷。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啊，新房很少，供应量少，这种有买购房需求的人都涌向了二手房市场，嗯，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那在成交户型的结构上啊，有数据显示啊，今年的上半年北京的二手住宅交易中啊，一居室占 21.9%， 两居占 55.7%， 那三居呢占比为 20.9%， 那两居仍是交易的绝对主力，占比也超过了50%。那有数据也显示啊，就五月来说，北京的二手房参考均价是62000一平，那80平米的两居左右啊，总价区间在500万元。那不过呢，这个总价如果在城区啊，选择的局限性比较大。 嗯， 什么意思呢？在城区啊，500万其实它可选择的房不是那么多，像比如这种80平米的两居啊比较抢手，但是呢很多时候可能拿不下来这样的状况。那近几年啊，朝阳、海淀、丰台呢仍是北京这种二手房成交的一个大户，也就是说北京二手房成交集中在朝阳、海淀、丰台这三大区域。那这个三区的成交量占比啊位于全市的前列。那北京的二手房成交量最大的可以猜一下，其实是朝阳区。朝阳区毕竟它首先它这个面积也大，然后呢它房源也多。那500万到600万这样的二手房呢成为市场的一个主力军。嗯。 500到600万确实是个难题啊，就是其实有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啊。 嗯， 但是呢其实你要好好去选一选，我觉得还是能选到不错的房子。 嗯， 之前也有朋友来问500到600万到底能在哪能买啊，反正我建议您比如说可以看看这个4-5环的一些房子。 对，4-5环500到600万其实房子还比较多的。 对，而且 它配套也不错， 而且还挺能， 嗯， 挺好找的说实话啊。 嗯， 因为你想之前因为我对东边可能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一点，四五环的一些房子呢，然后因为有的地方可能能拿到5万多一平， 嗯， 然后6万这样的价格，那你想500-600万其实你能买到100平左右的房子呢。 嗯，对， 而且呢相对来说次新房也有， 嗯， 是吧，然后周边配套地铁都还可以，所以我倒是觉得说， 嗯， 只要是离您上班的这个地方大概能在这一个小时之内到，坐地铁啊， 嗯， 基本上可能加上来回走路差不多一个小时能到的地方就很不错。 对， 啊，再加上周边配套现在发展也很好， 嗯，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嗯， 而且像现在我知道这个东边那边比如朝阳 城的这个，你说那边可能好多好多医院没有啊、嗯、但是呢最近也就比如像这个朝阳医院好像迁至东部、嗯、东区，应该是在长营那块好像是、嗯、所以我觉得东边以后发展会越来越好，而且你像医院大医院也有了，那其实它真的就不缺什么了。 对啊， 嗯，所以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选一选、嗯、 如果想买新房其实可以去看看现境房，然后现境房选择的空间也是挺大的、嗯、 但是现境房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上的。 对 对，而且呢如果很多朋友着急要买房子，真的想住的话， 嗯， 现境房的话确确实实有点难度 啊、对， 对吧？而且它选择余地，说实话没有那么大。 是， 因为它毕竟价格在那儿，价格好啊。 嗯， 而且呢，它不会说像这个二手房似的那么的普遍，对吧？ 对，现境房毕竟跟这个咱们北京的二手房的供应来说，还是 差得很远， 差得很远， 差得很远、嗯，差得很远啊。好的，那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个信息啊，说近日有媒体报道说，北京市有关部门推出新政，存量商办改公租房，可居住，可还落户。对此北京市住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本市并没有出台存量商办改公租房的这样一个政策、 嗯、这个就属于一个辟谣了呀。 对 啊，市住建委这个相关负责人表示啊，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谣传啊，这个是其实是今年六月啊面向这个社会公开征求的一个意见，那这个意见中呢有关内容并非所谓的这种存量的商办改这种公租房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也在此也提醒大家啊，不要轻信这种谣言，以官方信息发布的这种信息为准，嗯，没有这回事儿，然后大家不要危言耸听，然后也不要有这种恐慌，嗯 嗯，没错，所以哈，大家还是这个不要听一些小道消息，就跟那天似的，那天有听众朋友一定要问我说，从哪儿弄出来一个说公积金可以买房子可以提取老人公积金的这个、一个劲儿给我发，然后我说真的是不可以的，然后他说你看第四条说你看人家不写着的吗，可以，我说真的不可以，您不要到处去找一些各种网站上的一些东西， 对，咱们的这些信息都以这种官方公布的信息为准， 对，就哪怕您觉得可以，那您直接去那个公益机那问一下，人直接肯定就给你 pass 掉了， 是的、嗯、 对吧，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不要偏听偏信啊。 嗯， 好，我们下面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哈。应该是这条了吧，今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商品住宅销售面积的是增长 3.2%， 销售额增长 13.2%， 而待售面积的是进一步的下降，房地产开发景气度呢达到 101.6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表示说，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的相关政策举措，实现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加快推进租售同权等一系列配套的这种政策落实。 嗯，这条新闻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房产税。 嗯， 那房产税呢，我们不妨来聊一聊它的始末啊。那其实是从去年的年末，那这个人民日报上就指出啊，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并且分步推进的这个原则推进这个房产税立法和实施，那到了今年的三月啊，那政府工作报告又提出了要健全地方的这个税体系，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那今年的三月底这个财政部长又再次确认了，将按照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的原则，那推进这种房地产税的这个立法跟实施。今年的六月，自然资源部悄然发出了一个看似非常平淡的新闻，这个新闻是什么呢？不动产登记平台已经实现了全国联网。其实这个新闻之前呢，所有媒体啊和专家都觉得这个房地产税包括这个不动产登记其实它的阻力是比较大的，需要一定的时间，那没想到呢这么快就悄无声息的完成了。其实呢到此为止啊，这个开征房地产税其实在技术上啊已经并没有什么阻碍了。那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全国住房的信息的一个联网，第二个呢就是赋予所有这个社区的市以地方立法权，第三个呢是国地税合并已经迈出一定的步伐，所以说呢这个房地产税已经到了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今年的6月19号啊，其实这个个税草案也提出了一个审议，那其中呢首次增加了这种子女教育支出、继续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等这种人民群众密切生活相关的这样的 专项的附加扣除。那其实呢，整体来说呢，房地产税可能大家之前觉得离咱们比较远，其实呢，可能它推进的速度比咱们想象的要快得多。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段一条信息啊。六月以来呢，随着顺义、平谷、海淀等区多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入市呢，北京已经迎来了新一波共有产权房的供应潮。那近日，石景山玉泉路地块、延庆中交富力雅骏等一些项目呢，也是陆续的亮相了。刚需刚改啊，购房人可以选择房源也是在逐步的增多。 这个石景山的首个共有产权房，第一个共有产权房项目啊，御景阳光，其实将会在近期呢开始申购。那这个项目呢，位于一号线玉泉路地铁，离地铁很近啊，不到千米吧。那根据项目开发商啊这个介绍，它其实是项目的绿化率30%，容积率是1.6%。那产品呢，它是一梯两户的6层洋房，主力户型呢也是在85平米的两居左右，所以说呢也是全装修的标准交房，那每平呢均价在35000，对于石景山的朋友来说其实还是一个很刚需，也是一个就是很抢手的这样一个项目。大家如果想之前看好这个项目，不妨现在去密切关注一下。 好的，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条信息。16号呢，国家这个刚才说过了。这个还有一条这个信息呢，是我们台的一个信息哈。然后应该是改革开放40年这个大型的报道啊，也是我们城市广播特别制作的三代人的求学梦啊，对话新东方科技教育集团创始人董事长俞敏洪。那今天下午呢4点啊，视频直播播出的平台有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啊，凤凰峰直播、新浪视频、网易直播、北京时间啊等等，所以也欢迎朋友们去观看一下啊。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安居快讯。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如果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希望我们的专家帮大家去解决一些装修的问题啊，或者从头到尾帮您去监督啊，或者给您提一些建议啊，带着大家告诉大家怎么去选择一些主材等等，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如果电话没有人接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进行报名留言就可以了，一样也是通过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好的，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各种问题啊。比如说有位朋友雪亮说想问一下，就是刚才我们一直不在说那个赠送面积的事儿吗？然后他说请问这个赠送面积能不能写进房本呢？说有什么样的风险没有？ 是这样的，一般而言啊，这种这个房产证上和合同上是不会将这种赠送面积写进房本的。所以呢，咱们购房者啊，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其实需要跟这个开发商有一个沟通。那这个沟通要注意什么呢？主要是写进房本的面积。那个其实我们现在是写进房本的这个面积啊，都是在这种不动产登记处登记备案过的，是根据物权法规定的。那只有依法登记并取得这种房产证产权面积啊，是受保护的。那如果后期呢，开发商不履行这种承诺，可将开发商起诉到法庭。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种咱们这种赠送面积不写在房本之中，其实它是有很多的风险的。那赠送面积不写到房本有哪些的后果呀？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说开发商可能会不认这个赠送面积，不受这种法律的保护。那咱们作为咱们购房人来说呢，其实可以去跟开发商签一个这种补充的协议。然后需要注意的是，要将这种开发商的承诺啊，具体的金额、具体的赠送面积写到补充协议里，这样保证了自己的权益。那其实很多开发商呢，可以跟你去做一个口头的这种承诺，是不会跟你写这个协议的。那怎样保证自己的这个切身的利益呢？去最大力度的去争取跟开发商做这样的一个补充协议。如果不给你签署这个协议呢，也要比如录音啊这种手段去保护自己，有一个录音的这样一个备案，以防后续有这样的纠纷。 好的，另外我们这边有朋友欧轩说，问一下选房的时候，在有电梯的情况下，是选一层带小院的好呢，还是选顶层带阁楼的好呢？ 这个问题也比较纠结啊。那同样有电梯的这种情况下啊，顶层带阁楼还是一层带小院啊，其实是根据这种因人而异的，或者是说呢因房而异的。因人而异是什么意思啊？根据您的习惯与喜好做选择。 因房而异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房子不同做综合的考虑。咱们简单说几个优缺点啊，先说顶层带阁楼。阁楼的优势呢，就是视野好，然后通风好，保持室内这种干燥的环境啊，还有这种通风，还有就是安静，那不用担心楼上有这种吵闹的问题。还有就是采光好，没有遮挡。顶层带阁楼呢，首先它就是说私密的空间，私密性空间性也比较好。有劣势吗？有劣势。那第一个劣势就是漏雨啊。那并且大多数这种城内的啊，城内的这种房子啊，带阁楼的顶层都存在一个漏雨的情况。第二个呢，就是说电梯如果坏了或者维修呢，要有一个爬楼的这样的情况，毕竟是顶层。阁楼的设计啊也很重要。那有的是顶层带阁楼，那这个阁楼呢可能是不是这种规整的，它可能是异形的。异形就有一个设计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它的设计啊装修的成本比较高。那老旧小区呢，顶层的水压可能不好，那顶层有噪音的这种情况也是要去注意的。那比如夏天啊，咱们比如今天就入伏了，那夏天呢顶层呢肯定是比其他楼层会更热，冬天呢也会比其他楼层更冷。因为为什么呀？因为它楼层越高风就会越大。 所以我个人我觉得哈，就是不论您选一层还是选择这种顶楼哈，最好还是选择那种有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一方向。就比如说吧，刚才咱其实说到顶楼也好，无论是这种这个大家觉得说是不是爬楼的问题啊，或者说是顶楼什么其他问题的，包括漏水啊，有些什么问题，但这个问题其实你是可以通过装修啊或者等等去解决的。但是 漏水的问题其实很多时候还通过装修都解决不了。 解决得了，真的是解决得了。就是那肯定是你没有做好，还是因为很多顶楼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它可能有的漏水是属于整个楼的楼顶漏，但是你可以在自己做防水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那个顶楼给没了， 那这个装修成本就挺高的。 对，装修成本会会高一些，但是其实高也高不到哪儿去，因为它只是一个防水，又不是说让你在上面弄成一个雕梁画栋什么的，所以高不了多少，但是能给自己包括保温也好，能给自己做一个很好的这种方式和方法，这个呢真的是可以解决，就不管你花多少成本你能解决。但是一楼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是这个安全的问题还是说这个隐私的这个事儿啊，就是不太好解决，或包括吵这个问题是真的不太好解决。所以如果说您是一个就是低密小区或者是那种别墅，那您选一楼选顶楼其实都无所谓，因为它各种问题都能解决。但是如果说只是那种比较大一点的那种社区的一楼和顶楼，那我个人还是比较建议顶楼好一点。因为了一楼这个安全问题啊，还有这个吵的问题，你没有办法解决。就你再弄这个窗户，你不可能总不开吧？ 是的， 对吧？ 这个 这就是个问题。 很多社区其实一楼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那除非那种真的是近几年的那种高端、比较高端的那种社区，它可能一楼会给你的私密性很有私密性。那如果像之前的老房子，你是不能够通过装修也好，你 其他方式 投入精力、投入金钱也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真的要注意。 对，所以我觉得说选择那种就是都能解决的这种方式，就比如顶楼这种都能解决，那好，我还是选择顶楼好一点。如果你两个都其实都差不多的话啊，当然有些人说我不管怎么样我就喜欢一楼，那您就按照自己喜好来， 对 吧？好吧，那我们看看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简单再说一个小问题吧。有朋友说她和她老公都是北京户口，在北京买了一套房子，还有贷款没有还清，那在河北全款又买一套房子，还是在他名下，那在北京还可以再买房子吗？算二套吗？ 是这样的，他是可以再买的，但是算第二套。那他属于京籍的这种已婚家庭啊，在京是可以购买第二套商品住宅的。那这位朋友呢，在河北的这个房子是不会影响在京的资质的，因为它是全款的嘛，全款。 对。 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位朋友想使用这种商贷，那其实它是按照二套来计算贷款额度的。但如果是说您是说全款的，那就肯定不涉及这个问题了。 对。所以现在这个房子这事儿，就比如说，如果目前是这样啊，但是以后可能出现什么政策，咱就现在说不好。 对。 那目前就是比如说北京是北京的，然后河北是河北的，然后或者说其他地方是其他地方的，但是贷款是不一样的。